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88集，眼尾。金略是聪明人，他原本觉得是林淼在协助金家后人报仇，可是随着事件的发展，他觉得林淼跟左头派有着很深的仇怨，反过来事情就变成了他们在帮林淼报仇的感觉，所以他很困惑。经过这些年的调查，他们查明了左头派的四大高手，可唯一不确定的就是那个神秘的书生，此人功夫太好又太过谨慎，连林淼都查不到关于他的线索。展昭等人决定对左头派来个一网打尽。刘正被抓之后，左头派开始收敛，没准过几天就都悄悄溜出开封去危害别的地方，所以尽快突袭是最好的办法。可是摆在众人面前的还有一个麻烦，就是那个神秘的白衣书生。作为左头派的幕后老大，又似乎与林淼有些关系。最奇怪的是，他为什么要烧太学的名录呢？如果找不到这个人，就算真的把左头派给灭了，也始终是治标不治本，没准儿他日又会卷土重来。众人商量到半夜，各种计划都通，可最终还是卡在那个神秘的白衣书生身上。万分无奈之下，赵普突然拍了拍打哈欠的公孙，公孙不解看他， 咱们家那只万能的团子呢？江湖救急，拿出来用用。 公孙无语，看了看一旁正趴在展昭腿上盖着小被子打呼噜的小四子，众人也都望向睡得香香的胖团子，难道只能靠运气了？ 啊，你们还不睡？ 这时鹰猴打着哈欠经过院子，看着像是起夜，皱眉看着院中众人。展昭盯着鹰猴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对他招手：“ 外公， 怎么了？ 你认不认识一个白衣服的书生？ 这世上的书生不大多都是白衣服吗？ 就是很坏很坏，很难对付，很狡猾的那种。 很坏？这年头坏人也不少啊。 很有学问的那种， 博学多才的坏蛋。” 这时白玉堂似乎是领会了展昭想问的，于是开口补充了一句：“ 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全身而退的 有一个。” 没等白玉堂问完，就听到鹰猴突然开口，而发出的声音则是两个人的。众人回头，就见门口天尊抱着胳膊正靠着门框。 要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个坏事做尽却始终没有抓住的人。 天尊一眯眼溜达了进来。 那小子属泥鳅的，除了坏还跑得快， 此人轻功十分之好。 鹰猴和天尊给展昭他们提供了一个嫌疑人。 跟你们是一个年代的吗？ 不是，跟你娘一个年代的。 啊？那岂不是也没多大吗？ 天尊一笑，拍了拍白玉堂：“ 嘿嘿嘿，你娘和阴老鬼家的丫头啊，当年差一点就抓住他了，可惜最后功亏一篑，还是叫他跑了。” 说着，就见阴猴抬手打了个响指，没一会儿，门口红九娘和蓝狐狸探头往里走，蓝狐狸还打着哈欠。众人的嘴角都默默地抽了一下，这俩是怎么听到响指的声音的？鹰猴对两人点了点：“ 去通知蓝慈和陆家的丫头。” 红九娘和蓝狐狸对视了一眼，歪头不解地看鹰猴：“ 通知什么？”“ 眼尾出现了。” 鹰猴话音刚落，就见蓝狐狸和红九娘张大了嘴，随后一闪没影了。 眼尾？没听过这个名字啊。 眼尾的轻功啊，不比阴火老鬼差哦。此人善用残影之术，内力深厚，心狠手辣。 轻功那么高？ 没点本事，你娘和玉堂他娘会抓不住他？ 殷侯抱着胳膊冷笑了一声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想了想， 也没准。 什么呀？ 展伯母和我娘功夫是很好，不过有两个弱点。 哪两个？ 一是关键时刻没准会掐起来，彼此拖后腿。 白玉堂话刚说完，展昭扑的笑出声，天尊和殷侯用力点头表示是那么回事。 二是嘛， 白玉堂看了看左右，虽然知道他娘不可能马上赶来，不过还是事先确认了一下，在确定陆雪儿绝对没在附近之后，五爷压低声音吐出一句话： 二位都有些缺心眼。 展昭闷声点头，殷侯和天尊也同意，表示是有那么点儿。 是。 红鹰寨里，殷兰慈突然一个喷嚏，这会儿他正带着八个胖丫头做年糕呢，八个丫头一起扬起脸看他。 寨主，少爷肯定想你了。 殷兰慈揉了揉鼻子，眯眼一笑，在一旁绞豆沙馅儿的展天行顺手拿了件披风给媳妇儿披上，殷兰慈幸福满满蹭蹭相公的手。几个丫头眯着眼睛看寨主和寨主夫人秀恩爱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映雪宫里听白下抚琴的陆雪儿突然也一个喷嚏，伸手揉了揉鼻子瞄白下。白下继续抚琴呢，嘴角挑起一个好看的弧度。 娘子喷嚏声比琴声悦耳。 陆雪儿拖着下巴美滋滋，他家相公不止长得帅，嘴还甜。正巧路过门口的陆天寒被肉麻的一抖，摇着头赶紧回屋。 如果真那么狡猾，会不会已经跑了？还会冒险留在这儿吗？ 他一定不会走。 殷侯和天尊却是笃定的点头。 为什么？ 此人十恶不赦，不过做任何坏事的理由都只有一个。哼，钱财。 为了钱？ 严伟这个人爱财如命，这辈子聚敛财富，寻找宝藏，什么钱都要。睡觉一定要睡在金山银山之中，而且最喜欢抢夺别人的钱财。无论是坑蒙拐骗还是强取豪夺，只要有钱，特别是大钱，他一定会想法子搞到手。 于是他看中了三头金驼的钱财？不对，他看中的是那三幅画中藏着的黄金。 没错，本来就算是找到那三幅画也没用，但是如今知道病包还在，就表示只要找到那三幅画，就可以找到当年林二藏起来的那笔巨款。 不过有难度吧，以严伟的功夫敢招惹小祸数吗？ 严伟不会招惹，不代表林淼不会招惹。这世上不是谁功夫好就是谁说了算的，通常英雄好汉都是死在小人手里的，你们几个对付他的时候也要小心。 展昭听着眼睛就眯起来了。 他会暗算小护术吗？ 很多人都不了解病包的情况，没准啊，真有不怕死的会去暗算他。 那怎么办？ 你小护术是病包又不是受气包，严伟要是真的打他的主意，那倒霉的是他自己。 当真？小霍叔挺好欺负的感觉。 天尊和殷侯对视了一眼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就是笑了笑。展昭等人就觉得两位老爷子这笑容里边似乎有些别样的内容在，微妙。 下一步怎么走？先引出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严伟，还是干脆先灭了左头派？ 在场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最后林业火先举手：“ 我赞成灭了左头派先。”“ 同意。”“ 我也同意。” 于是众人都看赵普，赵普点头：“ 我也这么想。”“ 不怕打草惊蛇吗？”“ 恰恰相反，如果幕后人真的是严伟，那么此人谨慎小心惯了，于是设计引他或者想法子骗他都没必要。”比他先找到那些财宝就行了。 嗯， 这话听着有些耳熟啊。 我和妖王一起打仗那会儿，曾经也遇到过很多难对付的人。妖王常说，这世上真正的聪明人很少，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聪明，只需要看结果，不需要看过程。如果最后他总是赢，无论过程中有多么难看，这就是个绝对聪明的人。对付这种人用智慧是没有用的，你有智慧，他也有智慧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抢他正在惦记的东西，然后无视他。于是你不用去找他，他会来找你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有道理。于是赵普让欧阳少征连夜秘密调动皇城军，埋伏在左头派四处藏身地的附近，准备突袭。众人看了看时辰，还有三个时辰左右天亮，于是决定稍休整一下，一个时辰之后行动。左头派总共四个高手，分别在四处藏身地。金略他们调查的清楚，这四人三男一女，年龄和真正的身份不详，平日都假扮成普通的开封百姓，十分低调。这四人武功情况不明，用金略的话讲，都是高手。于是啊，这就比较麻烦，五人练功大多想在江湖上混出些名头，因此只要是个高手，大概都能知道其武功路数和惯用兵刃，过招的时候才能心里有数。如果只知道对方功夫不错，其他方面一无所知，交手的时候容易被暗算，因此对付起来要万分小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